早晨，早晨，又开始我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现时嘅时间咧5:09啊，开始今日咧就系一个礼拜嘅中间，亦都系呢个月份嘅中间嘅日子，6月15号，农历系5月17日，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仍然都是不是太好的天气啊，雷暴警告已经发出了，有效时间到今早6点啊，现在气温25度，早晨。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 生活过 别问我是谁，黄兴平。开始我哋星期三朝嘅清晨，所嚟一个雷暴警告嘅情况之下，大家特别要留意啦，亦都系晨早出去晨运嘅朋友啦，要多加留意喺。仲未天光到即係睇得清楚嘅情况之下呢，虽然你熟路啦都要小心，尤其是嗰对鞋。你嗰对鞋如果已经蚀咗嗰啲底胶嗰啲呢，就好容易会跣亲㗎。一啲咁样嘅即係湿湿立立嘅一啲位置，有时候啲或者青苔嘅时候呢就会好容易跣到啦。尤其是又或者你係喺返自己大厦嘅地方呢，那些地砖都很滑的，更加要留意一下。时间五点搭三了，今天天气方面呢，就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带呢正是影响香港以南水域，并且预料会在未来的几小时呢都是会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都要提高警惕了。那在天气未讲，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天色会逐渐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声音。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在晨早咁宁静嘅时分听呢啲歌咧，比较入耳啊！之前嘅咧就有张洪亮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军持续炮击乌克兰东部北顿涅茨克市，市长表示，虽然连接市内的最后一条桥梁被摧毁，乌军依然争分夺秒，试图疏散平民。乌克兰军方目前坚守当地一间化工厂，入边有超过500名平民避难。不过，卢甘斯克州长盖代就话，炮击的威力太大，居民已经受不住，心理状态去到边缘。俄罗斯国防指挥中心负责人米津采夫话，俄方将会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三朝8:00开通人道主义走廊，俾被困化工厂的平民撤离，同时呼吁厂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兵放下武器，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俄罗斯将49名英国公民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境内。被制裁人士包括29名记者或者传媒机构负责人，其余20人就是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或者同国防有关的人士。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行动是对西方的制裁以及传播关于俄罗斯虚假信息的回应，指名单入面的英国记者故意散播有关俄罗斯和俄乌冲突的虚假和片面信息，由于他们的偏见助长了英国社会的恐俄症。有被制裁的卫报记者表示惊讶和悲伤。英国广播公司发言人强调，将会继续独立和公正地报道。苏格兰再酝酿由英国独立，首席部长施雅晴表示，将会以合法手段推动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施雅晴公布推动第二次公投的首批文件，表明准备好交代更多细节。他说，支持独立的政党去年赢得苏格兰议会多数议席，议会拥有无可争辩的民主授权推动第二次公投。施雅晴提到，苏格兰在英国的管治下受到阻碍，如果要维护苏格兰的民主，必须开辟前路，但是强调公投必须以合法方式推行。一直反对公投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政府的立场没变，他希望专注给国家由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恢复，并且解决生活成本上涨危机。警方昨日先后接获两人报案，指早前回应社交平台求职群组入面的招聘广告，透过充当网上食物点评或者电商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最终两个人合共被骗去19万元。警方初步调查显示，骗徒初时曾经向受害人发放佣金以获取信任，其中39岁男事主之后按指示将合共105000元存入对方指定银行户口，以作平台购物之用。另一名28岁男事主就将85000元存入指定户口，但是两个人其后同骗徒失去联络，怀疑受骗。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364点，跌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5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45，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6，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4美元，卖出1,808.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的六点。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成日都思考学习究竟有咩唔同可能呢，又应该点样学习去学习呢？ 哦，又唔使咁苦恼嘅。香港电台文教组就有不同类型嘅教育节目，或者睇下有冇边啲啱你啊。 例如有啲咩啊？ 有关应试出路等等课题嘅奋发时刻 DSE， 仲有适合一家大细一齐听探索知识奥秘嘅好孩子星期天。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你变咗啦！你以前唔系咁噶，你变到我都唔再认得你啦。不过我好中意啊！ 现代嘅韩国男士外貌同几十年前相比，真系变到几乎连自己都认唔到啊！咁佢哋嘅意识形态同内心世界又有冇转变？电视纪录片《解构韩流之韩男变变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嚟，继续我哋嘅清晨所嚟节目到6点半啦，由5点钟开始，一路到6点半，个半小时。刚刚听完新闻报道，今日咧就星期三啦，我哋星期三喺6点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咁就系一个运动加营养嘛。咁啊，今朝咧都着重咗呢个营养先，运动方面咧，早前咧就系、是。李博士都成日都喺度提醒大家做运动，都讲讲埋埋好多啦。你要跟住去一路做运动，就一路听住林思维啦。林思维都系讲翻佢自己最本行嘅嘢，就系呢个营养之道。咁而家坊间咧见到其实好多一啲嘅节目啦，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咁样都系同健康有好大嘅关系。咁目的系咩呢？都系想大家健康开心啊！咁喺食嘅营养方面注重之外咧，心态嘅健康都更加紧要啊！那个影响你好多啲嘅情绪问题。你嘅情绪开心咧，睇啲嘢自然系开朗好多、正面好多噶。加上埋呢个营养嘅配合啊，更加相得益彰啦。上个星期咧就讲过咧，米同米粉边一样健康啊？咁啊，今次咧都会继续啦，就讲下呢个米粉方面啊。米粉对于血压和血糖的影响是怎样呢？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要着紧一点，找紧啊，跟对身边的人一样要珍惜啊。 相衬，命里 通常都是的啦，有在这里就不觉得什么一回事。当有一样东西你经常见到但突然之间是没了的时候，那个心是很不舒服，落落乱，就经常挂着它。人同物件都是这样。刚刚的呢就是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提醒你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而家廿五度嘅温度啊！ 星消失夜天，最后和你哭着痴缠，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即使阴阳变，却愿和我跨步走天。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切热吻。 不必借缘命运不能爱。 弱色尘，彼此欣赏中陌生，终于也走近。哭声飘过夜深，再度撩起失落心神，心偷偷给你着灯，祝福这生。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炽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惜，不要更晦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 呢首歌当时出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听嘅吓。隔咗好耐唔听嘅时候咧，搭真力都好有味。以前好多歌咧，写词嘅方面咧都好有深度，唱功啊更加。将首歌咧就系成个灵魂都唱晒出嚟，想表达嘅嘢咧就喺个唱功度现晒啦。先前我哋有抱紧眼前人嘅梅艳芳，跟住有罗文嘅《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早晨啦，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多云啊，有骤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天色咧系会逐渐好转嘅。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唱功好紧要，你嘅情绪亦都拿捏得好紧要。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 要狠狠忘记一个人。 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支持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尽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110万，大概也够我从那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衷开了便淡。 尽量地去好狠地去忘记一个人嘅心态去唱法，就系、是、呢首歌容祖儿嘅叫做《心淡》啊。点样可以令到一个人心淡呢？即系爱莫大于心死啊！去到呢个阶段呢，就系好低沉，好唔开心。不过原来可能跨过呢个关口之后呢，你又可以闯出一片天啊！睇嘅嘢都靓好多啦。早晨啦，时间仲有第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啦。今日咧就系六月十五号，咁有啲系譬如有啲类似一啲嘅要大家留意嘅事件，同啲月份有关嘅咧，就要讲讲啦。就呢个第六轮嘅防疫抗疫基金跨境货车补贴咧。就是第六輪的防疫基金，這個抗疫基金就向每輛的合資格香港跨境貨車的車主提供一筆過的10,000元非實報實銷的補貼，來協助他們應對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的經營環境。但是有什麼資格呢？就要合乎以下這個資格，就是在6月1日的當日是獲運輸署簽發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又或者在3月1日至5月31日的期间曾经获运输署签发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并且在6月30日或之前是再次获签发许可证，即是都是现在这些日子，今天是15日嘛。运输署将会以划线的支票寄出补贴，车主是无需提交申请的。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尹飞燕一同欣赏林冲雪夜上梁山嘅上半部分。 林冲原本系一位80万禁军教头，因为被奸人所害，被判充军。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昼4:30足本播放。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哲的钟志光、叶君耀，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停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人，融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歌词又写得靓，当时嘅组合咧都系合作好多吓。平时好似好吊儿郎当嘅，都唔知边句真嘅。林敏聪写词上嚟有一本正经，佢写嘅词谭咏麟唱嘅，刚刚听嘅《爱的根源》。好啦，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系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共同发言表示，各方应该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遵循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同等重视各类人权。共同发言指出，人类正是面临新冠疫情等多重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挑战，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警方在何文田拘捕一名25岁男子涉嫌制毒和贩毒，行动入面检获总市值大约302万元的毒品，被捕男子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前晚在自由道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于是上前截查，在他身上检获大约309克怀疑可卡因。警员其后在该名男子的单位内再检获大约2534克怀疑可卡因，同埋约362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以及一批怀疑制毒和包装工具。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和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汕头无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月十五号，六月嘅中间嘅日子啦。咁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朝头早起身咧，有啲人都会中意食碗米粉做早餐。 会噶，会噶，因为好容易整啊嘛。系啊，同埋暖粒粒咁啊，可能夏天就冇咁多嘅。但我觉得冬天啲人系中意煮碗面啊，煮碗米粉，同埋啲人话正气啊嘛。我中国人话米做嘅嘢系正气。 咁实有噶，你去茶餐厅咧， 哦，系啊，系啊， 米粉啊，或者公仔面啊， 系啊，系啊，嗰啲 A B C 餐咁样。 系啊， 咁可能有啲人知道公仔面唔健康咧，咁通常系拣米粉多啲嘅。系啊，咁所以都有 啊。米粉咁 系啦，或者可能沙爹牛肉米粉，或者肠蛋米粉。 哇，讲到真系好想食啊！咁到底米粉系咪好健康呢？我哋上个星期已经讲咗啦，将米粉同埋米咧就做过个比较，其实都跟翻消委会嗰个报告讲出嚟噶。 系啊， 咁然之后咧就到讲翻河粉啦。河粉其实都真系几好食嘅，就话干炒牛河或者湿炒牛河啦。 系啊， 哇，食到个嘴肥冧冧，但系又好滑好味嘅。 系啊，咁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即系其实好多人话，譬如控制体重啊，或者可能健康啲啊，咁有啲人就可能一听就话唔好食饭啊，咁就去食米粉啦。咁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其实米粉同饭嘅营养价值唔系差好远啦。咁甚至可能米粉咧，如果同等份量去比较咧，可能米粉咧可能个热量会低啲。咁但系其他嘢都唔系差好远，同埋饭咧个蛋白质就会高啲。咁应该都会讲下蛋白质嘅。咁但系咧上次接上次嗰个讨论咧就话，咦米粉同埋饭差唔多，咁河粉咧，咁河粉。点算啊？咁好似阿钱咁样话斋，其实河粉好食在咧就系佢滑捋捋啊嘛。咁尤其是我哋喺出面，譬如粉面铺啊，咁其实喺度谂啊，食鱼蛋米好啊，定食鱼蛋河好 咧？通常我都食鱼蛋河噶。 系啦，因为嗰个口感好好啊嘛。咁我哋都提过啦，就系嗰啲，譬如我哋喺出面食到嘅河粉咧，可能分分钟系啲已经可能表面上咧铺住啲油喺上面。咁点解咧？如果你去街市买啲河粉咧，其实在于佢见到佢哋系一饼饼噶嘛。咁一饼饼咧，点解会加？油咧，系因为想佢唔好咁黏啊。咁同埋除咗唔好咁黏，容易啲控制处理之外咧，其实个口感咧都系会滑啲嘅。咁所以可能相对嚟讲咧，米粉比起街市买或者粉面店嘅所谓嘅湿河粉咧，其实个脂肪含量系会高少少嘅。咁但我又觉得未去到肥到高脂肪到去到，譬如食公仔面啊，或者即食面啊，或者可能油面啊、伊面啊咁样。咁所以油面、伊面或者即食面咧，或者杯面咧。都是炸過的，咁佢個脂肪含量係一定高過河粉嘅。咁但係在於皮濕河粉，因為加咗油啦。但係次嗰個消費者委員會做嗰個測試咧，其實係用咗乾河粉嘅，係啦。咁就乾河粉咧，反而個脂肪含量咧係非常低嘅， 因為佢冇咁油啊嚇。 係啊，同埋乾咗之後咧，佢唔使要將油去令到佢冇咁黏啊嘛。咁所以乾河粉咧，其實個脂肪含量咧係比較低嘅，或者非常之低，可以列為一個低脂嘅食物。咁如果跟翻呢個報告去睇咧，其實每100克嘅乾河粉咧，其實嗰個脂肪含量咧係得0.2至1.5嘅啫。 咁其實都可以好放心食喎。 係啊，都可以放心食噶。咁如果真係啲人覺得，我擔心我攝取嘅脂肪含量多咗啊，或者可能擔心我啲血脂啊，咁其實無論係乾嘅米粉啦、乾嘅河粉啦，其實個營養價值都係個脂肪含量咧係相對都係低嘅。咁當然我哋都講啦，即係唔可以任食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同等份量去交換翻個米粉，或者同等份量去交換翻碗飯，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一個產品咁樣咯。咁所以分清楚究竟係乾河粉啦，定係喺街市買嘅濕河粉啦。咁嗰啲濕河粉咧個脂肪含量係相對比較高嘅。 係。明白，咁跟住仲有啲咩嘢提及到我哋要留意啦吓？ 咁另外就系嗰个蛋白质啦。咁今次嗰个食安中心去测试咧，其实佢个蛋白质啦，我哋讲紧，即系其实我哋想都想知道咧，米粉同米线啊嘅蛋白质究竟同白米有冇得比啊？咁样嘅，我哋讲咗白米先啦。咁其实白米里边嘅蛋白质咧含量咧，都每100克咧有大概6.3至7.13克。 系 嘅蛋白质嘅， 咁原来 O K 噶呢个叫做 都 叫做其中一个嘅蛋白质嘅食物来源啦。佢又唔会好高，因为其实佢系五谷类。咁其实我哋饮食里面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都是肉类，包括猪肉啊、牛肉啊、鸡肉啊、鱼啊、鸡蛋啊、牛奶啦、豆腐啦、豆品类的食物啦。咁呢个是我哋日常如果讲健康饮食里面嘅主要嘅蛋白质来源。咁但好多人都忽略咗咧，其实原来咧呢啲所谓嘅五谷类咧，即系粥粉面饭咧，其实都有佢嘅蛋白质嘅。咁个蛋白质其实除咗系对身体都有营养之外咧，其实系可以令到个饱感，我哋食完嘢嘅饱感会长啲嘅。咁所以如果个产品本身系一个五谷类，但系佢睇个营养标签嘅时候咧，佢蛋白质含量系高啲嘅咧。咁面上對個身體咧，或者對個飽感咧，係會有幫助嘅。咁甚至乎可能對嗰個血糖會有穩定作用，因為你知道澱粉質係提供血糖啦，如果入咗身體裏邊係會消化變咗血糖啦。咁點樣去令到佢個血糖冇咁升得咁高咧？其實除咗纖維質之外咧，其實個食物裏邊嘅蛋白質，都係好緊要嘅。如果講緊白米咧，其實每一百克咧就大概有六至七克嘅蛋白質啦。咁如果你 check 翻咧呢個報告裏邊嘅一啲面食咧。其实咧，譬如一啲干嘅面食，如果佢冇添加到一啲，譬如我哋话白米嘅米粉啦，即系我哋话 rice flour， 或者冇添加到一啲叫粟粉嘅物质落去咧，其实佢蛋白质咧都几高嘅，咁每一百克咧平均有 7.2， 咁所以就比起白饭嚟讲咧，佢个蛋白质都系有得比较嘅。咁头先部分嘅一啲干嘅面食咧，点解会加咗一啲米嘅米粉落去咧？或者可能是粟粉下去呢，是因为想那个面的口感会好一点。如果它的米的分量是少了，或者甚至乎用了另外一些淀粉质去代替了米的主要的来源呢，那它的蛋白质就会低了。那每一百克呢就大概得 3.5 克的蛋白质而已。咁如果去即市民去揀產品嘅時候，如果你睇營養標籤嘅時候，每一百克佢個蛋白質係低啲咧，係冇咁飽肚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啲人真係想好留意，咦，我食呢個米粉又飽啲，食嗰個米粉好似冇咁飽喎。 係， 咁就可能有機會係因為嗰個米粉本身加咗其他材料落去，令到佢個蛋白質個含量低咗。係，係啦，咁所以就會有咁嘅問題咯。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提啲市民要睇營養標籤？即係除咗睇脂肪之外，睇糖、睇鹽之外咧，或者鈉質之外咧，其實蛋白質都可以留意一下。 係，所以呢個 盡量 重點嚟咧，都係嘛？ 係啦，咁所以都即係可以睇下，因為其實呢個好多人忽略咗。咁另外資料都有講啦，其實個保鮮米線咧，每一百克嘅保鮮米線咧，個蛋白質得 2.3 克嘅啫，平均。咁所以可能嗰個蛋白質含量好似望落去就會低少少。咁所以總括嚟講都係啦，米做嘅食物或者無論係白飯都好咧，都有佢相等嘅蛋白質嘅。咁如果真係想飽肚啲咧，可能就係揀啲產品咧個蛋白質含量高啲，咁你就會覺得好啲咯，或者飽肚啲咯。咁個營養價值又唔會爭好遠咯，即係卡路里都唔會爭好遠啦。 咁啊，嗰啲米線同米粉，即係呢啲用米做啊，係咪都可以作為一個係主要嘅食糧啦？ 其實都係嘅。咁其實我哋譬如中國人啦，應該咁講啦，大部分好多嘅食糧都係用米做嘅。咁無論係即係我哋嘅白飯啦，甚至乎我哋嘅米粉、米線啦，甚至乎你見到飲茶嗰啲腸粉啊，或者米子卷啊類似嘅嘢咧，都係用米做嘅。咁所以其實都可以做一個嘅主要嘅食糧啦。咁同埋都係提供翻我哋身體嘅糖分啦，同埋我哋話均衡飲食裏邊咧都係佔大部分咧，都希望係一啲五谷類嘅食物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有啲人唔中意食飯嘅，去食米線啊，去食米粉啊，甚至乎可能揀下其他嘅面食，譬如可能係蛋面啊、荞麦面啊，甚至乎西方嘅面食，即系譬如可能意大利粉啊、通粉啊，咁呢啲都可以代替我哋嘅主要食粮嘅，就系咁样啦。咁另外呢、這个报告都有讲过，就话其实有啲产品头先咪提过咧，加咗其他嘅淀粉落去啊，即系譬如粟米嘅粉啦、薯仔嘅粉啦，甚至乎可能系其他嘅米嘅做嘅产品啦，令到佢哋嗰个口感啊，或者可能比较咀嚼嘅时候比较烟韧。咁所以都有提过咧，就话如果消化系统较弱嘅人啦，例如老人家，咁或者有啲消化不良嘅人咧，就要小心啲揀嘅啲產品啦。咁就盡量可能，如果可以揀到一啲係嗰個米嘅純度較高嘅啲產品咧，可能嗰個消化嗰個能力咧係會冇咁辛苦嘅，就係咁樣。 咁蠟質係點樣嚇，林思維？ 咁其實咧，呢個報告都有 check 過嘅。咁其實我提一提啦，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嘅啦。不過我都再提一提啦。咁咩為之高蠟質嘅食物咧？即係蠟高度係即係個鹽分係比較高，影響嗰個血壓咧。就如果每一百克嘅食物， 如果嗰个钠质系超过600毫克嘅，咁我就为之高钠啦。咁如果嗰个食物本身系每100克咧系低过120毫克嘅咧，就为之低钠啦。咁如果你揀產品嘅時候咧，盡量都可以揀到，如果每100克低過120毫克嘅咧，咁就會好啲嘅。OK， 咁但係如果呢個報告都講咗咧，就話其實大部分嘅乾嘅米粉嘅產品咧，個鈉質含量就唔係好高嘅，係啦，咁所以都可以選擇大部分乾嘅米粉咧，即係一大包翻嚟。逐份自己分開食嗰啲咧，嗰啲應該鈉質就冇咁高嘅。 嗰啲成大嚿噶嘛，你可能要自己搣開佢。係 啦，都傳統我哋即係可能婆婆公公 係啊係啊， 買屋企嗰啲咧，或者年紀大就知噶啦，即係嗰一包一大包嘅，就唔係獨立包裝嗰啲咧。其實嗰啲可能嗰個鹽分就冇咁高， 因為佢都冇調味料喺度添。 係啦， 如果你獨立一包包嗰啲咧，喺我哋嚟講就覺得好方便啦。 係啦， 但係反而嗰啲咧就特別有嗰包調味料， 係啦係啦， 就仲更加勁添。 係啦，可能本身嗰个米粉冇事嘅， 嗯， 如果独立包装嘅话，但如果你食嘅时候加埋个包调味粉咧，咁可能调味粉嗰个钠质咧就会相对比较高啦。 所以咧，有啲人就系我仍然要佢个独立包装， 系， 但我咪自己加自己嘅调味料落去咯， 系啦，即系可能你自己可能落小半包啊， 系啊， 甚至乎可能你自己有汤底啊，甚至乎可能你譬如煮餸嘅时候，可能煮一个杂菜煲， 系， 咁可能掉呢啲落去啊，咁样咧，咁就变咗嗰个调味粉就唔使用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方便啊，贪方便啊，或者想去有味啊，咁如果大家真係好留意自己個鈉質攝取量咧，個包粉就要留意啦。 係啦，總之一半咪好啲咯。 係啦，同埋另外仲都仲有啲，譬如可能即食米線啊，即食米粉一杯杯嗰啲啊，因為而家啲杯米粉或者杯米線 嗰啲好難減噶咯。 係有啲就獨立包裝粉嘅，咁你嗰啲就可以自己落啦。但係我見有啲咧打開咧 就已經係其實有曬噶啦， 有曬噶。 你係加啲熱水嘅時候即攪勻佢啫嘛。 係啦，咁所以嗰個咧，就算個米粉健康都好咧，其實就係個鈉質。可能裏面已經擺咗落去，咁所以你買產品嘅時候，可能如果真係好 concern 或者好擔心自己嘅鈉質成分咧，或者可能攝取量咧，就要揀啲可能個粉要分開嗰啲咯，係啦。咁但係當然你都可以你都即係唔好飲曬啲湯啦。 係。 咁變咗，如果你飲曬成碗湯嘅，就算個米粉幾健康都好咧，咁都可能攝取得太多鈉質咧，都會影響自己嘅血壓啦，咁樣咯。 其實咧，我諗咧，好多人都明嘅、知嘅，但係食緊嘅時候咧，又忍唔住口飲兩啖湯嘅時候，好味啊咁樣。 係啊，可能飲多兩啖啊。同埋有啲人係好中意飲個湯底嘅，即係我哋可能即係譬如成日講開健康咧，或者當然係營養師啦，咁啊唔會飲咯。但係 我都會飲少少嘅， 係都唔好預計冇人做呢樣嘢。我發覺有啲人係真係飲曬，咁所以 你真係唔一啖都唔飲㗎。你營養師係 我隔得幾多得幾多咯。我唔中意嗰個，其實我中意少少味，但我唔會揾個羹筆嚟飲。咁所以就我本身自己唔係好中意，即係唔係健唔健康啊？太鹹我自己覺得，即係唔係個味道，我覺得都太鹹。 係好啦，咁另外講翻就是說白米通常都成日聽你講話升糖指數好高啊嘛，咁嗰啲米製嘅面食又點嘅咯？嗬，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尤其是如果留意血糖嘅人啦，或者可能糖尿病人啦，就好多都知道白飯係對身體，即係對佢嘅血糖控制得唔好噶啦。因為咧，其實我哋講緊食物嘅升糖指數，咁升糖指數係乜咧？再講多少少啦，其實係就食完嗰個食物之後，尤其是喺啲含有澱粉質嘅食物之後，對個血糖兩個鐘頭至四個鐘頭之後嘅影響，有幾大？OK， 一个升幅，咁越升得高嗰啲咧，或者影响个血糖升得越高嗰啲咧，嗰、那个升糖指数就会越高噶啦，即系嗰个食物嘅升糖指数会越高啦。咁但系嗰啲升糖指数系低啲嘅 ，OK， 即系譬如可能我哋话70以上就为之高啦，咁可能 around 55至70之间嗰啲咧，咁就为之中间， 系 OK。咁原来咧白米饭咧个升糖指数咧，即系唔同种类嘅白米饭啦，除咗一啲比较即系特别去种植嘅。白米之外，其實佢個升糖指數咧，大部分都高過70以上嘅，咁所以個升糖指數係會高啲嘅。 所以就話糖尿病患者咧，就唔可以食得好多飯。 係啦，唔好食得白飯，白飯。OK， 咁另外就係我哋話米粉咧，如果根據翻即悉尼大學嘅一個升糖指數嘅數據庫去分析咧，其實大部分嘅米製面食咧。其实个升糖指数咧，一般都系40至61之间。咁所以嗰个升糖指数咧，相对系比起白饭低啲嘅。 诶，咁会唔会糖尿病患者咪可以食多啲呢啲咯？ 系啦，咁就唔系食多啲，只不过可以选择用米粉去代替白饭。咁佢个升糖指数咧都系会相对低啲嘅，不过都要留意，因为如果净系食米粉米线，冇咗个蛋白质。亦都冇加肉咧，我咁讲，亦都冇加菜咧，其实佢升糖指数咧都系会影响嘅。 系 咁，如果你想再将个成个餐个升糖指数系会稳定啲咧，咁你食米粉米线嘅时候咧，就要加啲 肉类落去啦，咁、再加即系唔好忘记有菜呢样嘢。咁你食完之后咧，个血糖系会稳定啲嘅。咁同埋咧，我哋嘅食物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因素影响个食物嘅升糖指数嘅，譬如佢个纤维质啦，佢个蛋白质含量啦，佢个脂肪含量啦，佢个酸碱值啦，同埋个烹调方法都会影响嗰个食物嗰个升糖指数嘅。即系譬如你将个米粉煮得太耐，佢个升糖指数会高啲嘅。 系， 譬如佢个米粉本身嗰个蛋白质含量低啲嘅。佢个升糖指数又系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即系好难好笼统就话啊米粉好过饭，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因素影响嘅。不过你可以选择米粉代替白饭，就系咁解嘅啫。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成日都讲话五谷类，你拣啲要全谷类嘅食物啊，拣啲消化得比较慢啲啊。咁所以都唔系净系米粉嘅，我哋讲紧譬如讲开升糖指数咧，全蛋面啦，甚至乎意粉啦，通心粉啦。荞麦面啦，咁其实呢啲升糖指数咧会再相对低啲嘅。咁如果真系好担心自己血糖咧，其实拣后者，即系拣蛋面、拣意粉、拣荞麦面咧，可能都仲好过米粉。因为不过呢个报告冇做呢啲，即系冇 check。 但以你嘅认知， 以我哋嘅认知，除咗米粉之外，当然佢都唔系唔健康嘅。但系仲有啲嘢系好啲嘅，咁如果真系想去控制个糖分或者可能控制个糖尿嘅情况咧，就拣翻我头先讲嘅一啲面食咧，可能对个血糖仲更加好啲咯。 非常之充足嘅啲资料，咁大家咧可以随时咧就系上网重温翻上一集同埋今集咧，就讲呢个米粉啊、米啊嗰啲营养嗰啲吓。咁好啦，下个礼拜咧讲咩咧？林小 姐，我哋讲下都系消费者委员会嘅一啲报告啦，因为就系讲紧啲入屋嘅食物。我哋下一集想讲下香肠 嗰轮。听完个报告，突然间都好惊。 系啊，会啊，会啊。咁所以讲下香肠嘅营养。 好，咁下个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诶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啊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个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諗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係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啊，咁樣再應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差唔多要同你讲拜拜嘅时候啦。星期一翻嚟咧，下个礼拜一咧就有钟志光啦，会同大家讲下瑜伽生死观嘅吓。现时气温25度，今日最高28度，仍然都系会有雨有狂风雷暴，大家保重啦吓。咁下星期一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海关同入境处，寻晚在旺角、深水埗同油麻地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巡查多间军事用品店、娱乐场所同罪案黑点，以打击三合会活动同非法黑工等情况。警方正是悬红25万元，呼吁市民就上星期五在中环云咸街发生的枪击案提供消息，如果有资料提供或者知悉涉案枪械或者使用枪械者的下落，尽快报警或者与警方联络。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30多个国家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在人权领域促进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共同发言指出，近年来人权理事会政治化和对抗性不断上升，虚假信息甚嚣尘上，严重背离人权理事会成立初衷，对此深表关切。共同发言提出要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和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会员国内政，亦要尊重各国主权，尊重各国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与俄军作战的时候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强调乌军必须坚守顿巴斯，因为敌人在那里的损失越多，侵略的力量就越少。泽连斯基在录影讲话中重申乌克兰需要现代反导弹武器系统，盟友不应该拖延交付，又说俄军一些火箭炮避过防御系统的拦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较早时说，乌方至今只是由西方国家手上取得获承诺提供武器总量的一成，强调如果没有西方的帮助，乌克兰将会无法赢得战争。有美国国防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宣布向乌方提供更多武器，并且寻找运送武器到当地的途径。加拿大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暂停规定乘搭内陆飞机和火车的旅客必须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但仍然维持需要强制戴口罩的规定。至于坐邮轮和客机入境的外国人仍然要打齐针才可以入境。联邦雇员和为政府工作的运输工人亦都不再需要完成接种才可以上班。当局将会邀请原本不符合接种要求而放无薪假的人重返工作岗位。内政部长勒布朗表示，一旦疫情转差，当局会重新采取强制疫苗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5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由听日起到今个月29日，顾客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